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日前发布，我国一支科研团队在青海冷湖地区发现了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该台址坐落于冷湖镇附近赛池塘山区的一处顶峰，这里的观测条件可比肩国际一流大型天文台。而就在不久之前的第4届冷湖科幻文学奖中，科幻作家万象丰年的中篇小说《赛池塘之眼》获得1等奖。小说正是以冷湖的赛池塘山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并以赛池塘山上的望远镜作为线索，串起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优质的天文观测点，赛池塘山有哪些特别之处？赛池塘观测点的发现对于我国天文观测有什么长远的意义？科学与科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冷湖仰望星空。 那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当中请到两位嘉宾，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专家，一位是杨帆，杨帆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陈孝殿，陈孝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著名的科幻作家万象丰年。万象丰年呢现在正处在这个四川成都哈，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和万象丰年取得联系。万象丰年您好。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呢一块来聊一聊涉及到这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建设的相关的话题，那么以及呢在今年不久之前刚刚公布的第4届冷湖科幻文学奖当中呢，万象丰年的小说啊《赛池塘之眼》获得了这个中篇小说的1等奖，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历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首先我问一下我们演播室当中的两位嘉宾哈，那么这回呢在冷湖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天文台，不管是它的自然条件啊，还是它的整个的环境，都是非常适合建天文台的哈。国际一流的天文台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通俗来说，一个好的天文台需要建在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也需要远离城市，需要一个足够干燥的环境，也需要有足够的勤业数，需要有暗的天光背景，需要有较小的尘埃的影响、沙尘的影响，这些因素都比较基础，我们甚至可以用肉眼去辨别。比如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东部不会有很好的台子，因为我们夜晚我们抬头看天空实际上是很难看到星星的。 是的， 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南方也找不到很好的天文台，因为多云下雨的天气比较多，这样我们观测的时间就会非常短。除了这些基本的条件以外，天文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做视零度，也就是大气的抖动程度。如果我们看到星星它是一闪一闪的，如果它闪得特别厉害，那就视零度不是太好。 视宁度就是视是视觉的视，宁是宁静的宁，是吧？视宁度。 对。 那意思就是说不能让它一闪一闪的。 对。如果它是一闪一闪，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观测。如果我们望远镜看到星是一闪一闪，它会使这个星变得很模糊。 因为您刚才解释的哈，比如必须要远离这样大的城市，大家很好理解，因为远离其他的光线的这样的纷扰哈。那为什么一定说要建在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海拔地区呢？ 原则上 因为我们从天文的经验来看，越高的海拔往往视灵度就会越好，因为你穿过的大气就会 越少。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包括水汽的原因。 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两次这个珠峰大本营，各住过一个晚上。今生哈，第一次见到银河是什么样子，就是当年在珠峰大本营的晚上看到的。然后我发现，哦，原来星空是如此的璀璨，可以如此清晰地看到银河。但平时呢，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是很少能有机会看到如此璀璨的星空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海拔高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效果？ 对，是。 那么气候的干燥与否又有什么影响？ 那如果是多云的天气，当然会对我们观测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晴天的时候，如果这个天上的湿度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同样会对我们观测，尤其是未来我们要做红外的观测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比如说二位嘉宾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比如国际上那种一流的天文台，比如他们都建在什么地方啊？他们那个地方怎么就满足了这样的一些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硬件的自然的条件呢？ 就是国际著名的天文台，比如包括这个夏威夷的 Mauna Kea， 还有就是智利的一系列的天文台，因为他们那边的就是一个是晴叶树很高，还有呢就是说他们那个湿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像智利阿塔卡马沙漠这种地方的话，它的湿度非常低，它就适合做这个就是近红外的观测。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些地方他们的海拔也是在3000-4000米左右的样子，因为大气相对来说比较薄嘛，所以它的 seeing 就会比较好，尤其像Mauna Kea， 它的 seeing 可以到的 0.3 或者 0.4 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seeing。 哦，这是就是那个视宁度， 视宁度，对， 视 宁度。 哦，它这个 0.3-0.4 是什么意思？ 0.3-0.4 就是角秒， 哦，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把那个360度，然后再分成60分，然后再分成60秒，60秒这就是角秒了。0.3的话呢，就是张角张这么大，就是一个星它的星象张角是0.3-0.4个角秒。 那像夏威夷那个环境或者智利那个环境，怎么就能够满足刚才这个陈晓电所提到的那样的一些硬件的条件呢？ 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说是天赐的， 是吧？ 对，因为像夏威夷的话，它实际上是在太平洋上，然后实际上夏威夷这个 Mauna Kea 这个岛，它等于是从地底海底火山喷发以后 形成的岛， 对，所以呢，它的水汽呢，实际上不是没有，它的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地方，它水汽是很足的，但是到了3000米往上的地方，它就很干燥了。然后包括阿塔卡马沙漠也是这样，它的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水汽也是在这个就是3000米以下，那么往上以后呢，它的水汽上不来，所以它就会就很干燥的这个情况。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对这个近红外观测那是非常完美的。 哦，但夏威夷它那个岛的海拔能有那么高呢？ 对，实际上它那个山单体山它是比这个珠穆朗玛峰要高的，因为它是从海底拔上来的， 哦、 就这么一个尖儿。 那咱们中国以前哈，在建冷湖之前，一般的这样的比较好的这样的观测的地方，咱们中国的天文台一般都集中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中国之前的话，就是比如说光学啊，我们只说 光学， 光学的话，最著名的就是兴隆，河北省兴隆。 哦，兴隆， 对，兴隆。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后来在这个丽江。高梅谷，有一个丽江观测站，然后在乌鲁木齐，有一个新疆的南山观测站。 我们再把话题稍微扯远一点点哈，就提到这个光学望远镜。但实际上现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上，还有很多这种大的射电望远镜啊，它并不是光学望远镜。那么射电望远镜的选址又是不是和这个光学望远镜的选址有区别呢？ 区别很大 啊、 因为射电观测是24小时全天候的，光学观测的话，像我们除了太阳是白天，像我们是相当于是夜天文，要求的话就是一定要无云，就是有云的话，你观测的效果就不好了。像射电的话呢，他们对这个天光背景的影响可以说忽略不计，但是他们对这个射电环境是非常苛刻的。对，所以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理论上讲也要人烟稀少的地方，甚至是没有人的地方。这样的话，你没有人才没有这个射电嘛。现在大家一个人一个或者一堆手机啊、电子设备啊，这些都是很强的这个射电源。所以他们是需要射电宁静，我们是需要这个没有天光背景的干扰。 编辑部的故事，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我们再说一说冷湖哈，我们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发现冷湖这个地方的？ 在2009年的时候呢，国家天文台就加入了一个就国际恒星观测网络的一个，就相当于一个节点。 嗯， 那个时候呢，需要给这个望远镜找台址，然后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后来就选择了在这个紫金山天文台青海观测站。 嗯， 因为那个地方它的这个后勤的支撑比较好，是一个现成的站。 哦， 那个站呢本身是做毫米波观测的，它不是一个为光学观测设计的一个站。 嗯， 但是当时的话呢，就是在那里观测呢，是实际上也是满足这个送的科学目标的科学要求的。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建设，包括这个就是城市发展呀、什么的，导致这个德令哈那个方向上的就是天光背景增量，这个就不可避免的，它增量了1000倍，到了那个2017年，差不多8年间它增量了1000倍。然后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光学望远镜来说呢，可能就不太适宜继续在那边观测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海西州这冷湖地区的领导呢，他们就是跟我们谈起了说这冷湖的星空，说冷湖的星空很漂亮，然后冷湖的话还有这个雅丹，然后我们就等于是坐在一起，就是意识到这个地方可能会是一个就是光学天文，甚至是就是近红外的这个天文的一个潜在的观测台址。 对，他们之前跟咱们说的时候，是咱们这个国家天文台这边是不知道这个冷湖这个地方的，是吗？ 我们在之前的文献里面知道这个西，就是西北地区，尤其这个高海拔地区，它有肯定是有这个潜质。但是具体说在冷湖这边的话呢，好像也有文章提到，但是会觉得冷湖这边因为它是沙尘的通道。 哦， 所以呢，当时可能就觉得这个地方并不太适宜去建，因为沙尘是影响这个建站的一个指标嘛。 哦，对 对, 对。 但是后来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就觉得有机会，那么就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正式的去选址， 然后去看了看， 对， 是吧？ 对。 那么到现场去看的时候，觉得现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条件怎么样？ 实际上这是邓老师他去的，他在那边的话，我就只是听说啊，他跟我们讲，就是地方政府带他们去看了很多雅丹呀，像这种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雅丹是这个风蚀地貌，所以的话产生雅丹的地方，它风都会很强， 对， 可能本身并不适宜去做这个望远镜的台址。另外呢，雅丹的这个海拔也不够高，但是就在那个地方就看到这个塞什城山。 哦， 塞什城山呢，是它是一个石头山，柴达木盆地，那个高度差不多在2700到2800米，塞什城山是4200米，它就是猛然间就立起了一座山，所以就是大家就把这个注意力就投到塞什城山上了。但是塞什城山呢，当时并没有路可以到山上去，正好就赶上州里边有直升机。 哦， 所以就经过这个州上协调，就派直升机带着邓老师还有一些就是选址的人员，就等于是把他们空投到山上去了， 就坐直升机就上去了。 对，坐直升机，然后就等于是从直升机就跳下去了，跳到山头上去了，然后背着包在这个就是能达到的海拔比较高的那几个山头，就等于背着包走了一遍。然后当时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放这个就是一些监测设备，觉得是可以一试。 因为是不是放了监测设备之后还得监测好几年才行？ 对，正常情况下最起码是3到5年，而且如果这个是一个就是台址的话，这个数据的监测是要一直进行下去的。 刚才您说的是把监测的设备放到塞什城山上是2018年。 对， 2018年， 2018年九月， 现在是2021年的8月，是吧？ 对 啊，那么其实差不多也过了3年了哈。那么放了几年之后，咱们得到的这个数据是怎样的？ 刚才校电也提到过，台址的参数都包括哪些？一般来说，晴夜数相当于是我们到底一年当中有多少个夜晚可以进行观测 啊、 哦？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这个视宁度，就是我这星象它这个光斑能量集中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星象越集中，那么它的信噪比越高，就是我们观测的时候得到的信噪比越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台址 啊、哦。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山上是放了几个设备，放了一个就是 SQM 叫天空质量仪，实际上是来测天光背景的。天光背景的话呢，就说到了就是看这个地方它的天到底有多暗。经过这3年测到的话呢，发现在山顶上它无月夜 因为我们说有月亮的话它会让天光很亮嘛，无月夜的时候可以达到 22.3 等每平方角秒。 是什么意思？ 就这么说吧，就是它基本上达到了这个不存在人造光源的我们地面上能达到的最暗的这一个，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理论极限了。 哦，明白了。 就因为我们知道天上实际上你虽然再暗，实际上它背景上是有星，然后呢也有银河，还有包括天光的这个散射。 对， 所以这已经是我们能达到的最暗的这个背景了。 哦，这是一个数据， 对 是吧？ 对， 还有别的数据吗？ 还有就是放了一个视宁度的监测仪。 哦， 然后我们得到的视宁度的中值是0.79个角秒。 嗯， 刨除了这个热点呀，刨除这个天气的影响以后呢，实际上最终的这个中值相当于是在0.75个角秒。 嗯， 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值，它和国际上其他的一些顶级的台址基本上是一致的。 哦， 同时我们还放了像全天相机，全天相机的话可以记录这个天气的云量的变化呀，天气的变化呀。 嗯， 同时呢还设了一个自动的气象站。记录这个比如说温度湿度风速风向包括气压这样的就是参数。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粉尘，因为粉尘是天文观测的一个很大的天敌，就是比如说粉尘进入这个精密的轴承，它会让轴承造成一些就是额外的磨损。 对对， 粉尘积累在这个望远镜镜面上，它会降低这个镜面的反射率，我们就在上面设了一台就是多通道的粉尘仪 哦， 来进行这个长期监测。 嗯， 监测的结果也很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呀，就是PM10 相当于 PM10 我们拿它来做一个例子，就是 PM10 的话呢常年的基本上就是在两位数，一般来说在10到20的水平。 嗯， 有些时候可能会就是一位数，甚至个别的时候会出现零，就是它读不到。 哦， 对，当然沙尘过境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爆表的情况，但是很少，因为海拔特别高，它等于是比底下的通道上要高了1000多米。 哦，就沙尘它在底下走。 对，它是一个指数衰减，所以到这么高的地方它能量达不到，它沙尘就上不去。 哎，我还想问一下陈孝殿啊，就是在这个天文台选址的时候还有一个指标叫做可沉降水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可沉降水汽也就是我们大气中有多少的水汽它会最终成为雨降下来嘛。 哦， 所以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往天空上看，看到天穿过所有的大气，所有的积分起来的水。 嗯， 如果这个水的量比较大，因为这水对红外的吸收是非常强的，我们就做不了红外的观测。而红外又是现在大望远镜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目标。 因为像赛氏腾山应该是很干燥的那么一个地方，是不是这一块这个指标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我们测过后，我们发现我们55%的可观测时间可沉降水汽都是小于2毫米的，跟国际的最优秀的台子相比，都是甚至比他们更好一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刚才呢，两位科学家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有关这个冷湖天文台的选址哈，是在这个赛氏腾山上。那么这里呢，我还想问一下万象丰年哈，我们也知道呢，您获得第四届这个冷湖科幻文学奖的这个作品，赛氏腾之眼是获得了中篇小说的一等奖，也是以这个赛氏腾山啊作为这样的一个主体背景，还是作为故事的这样一个主线穿下来的。那么您当时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就为什么要选择啊把赛氏腾山作为您小说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核心的发生地呢？ 赛氏腾山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说里面的场景呢，它放在文学作品里面考察，它其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意象。因为它本身具有那种差异性的美感，就是它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但它又是望向未来的非常前沿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有设的天文观测站，那一个非常前沿的赛氏腾山，他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么多年就一直默默地伫立在那里，然后他凝望着中国人曾经在这里生产建设的历史啊，也凝望着历史变迁以后的新的时代。然后呢，他同时他是作为一个价值逆转的支点，就是和冷湖的戈壁滩上的石油资源一样，就是那冷湖那个地方 它曾经是一个荒凉的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是一个无人区，也是曾经是没有开发价值的地方，但是因为人对世界的认知的改变啊，也随着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的启动，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价值点，一个新的希望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赛石城山呢，它就是一个能够贯穿时空的一个历史空间。像赛石城天文台曾经是未来，像现在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它建成了那个样子，它能做出什么样的成果，还是一个未来非常值得憧憬的那样一个未来。但是在小说里面，可能在很久以后，然后也成为了人类回头遥望的那样一段的历史。就像冷湖和赛石城也曾经是宝贵的工业资源，然后现在他们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科学资源一样。当有作者不光是我呀，就是各界参加那个冷湖科幻文学奖的作者，当他们有作者去了解到冷湖啊、赛石城山他们的这样一个存在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宝贵的文学资源，我这样觉得的。 冷湖火星小镇你也是不止一次去过是吧？ 我这次第一次去。 这次第一次去。那这回您去的时候有没有亲眼看到赛石城山？当时您又是不是知道那里正在进行这个天文台的选址工作呢？ 其实我之前是知道的。因为在第四届冷湖那个科幻文学奖征文的公告里面就包含了赛石城观测站这个关键词，它就提示了这个关键词。实际上组织方八光峰包括火星营地这些他们一直在宣传冷湖当地的这些机构，他们是对冷湖的独特价值还是比较关心和比较敏感的。所以我得知了那时候选址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应该已经在进行建设了。然后我就查找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资料确实比较少呢，能找到的非常有限，所以我就结合着我的想象进行创作。我不是预言家，我没有预言他那里会出现一个天文观测站。 您那部小说呢，就是《赛石城之眼》，我是从头看到尾哈，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好看。那么您在创作那部小说的时候，就把当年的石油的建设和未来的天文观测，以及我们的男主角在一次非常偶然的经历当中，一次沙尘暴当中，突然就和另外的一个时空当中的世界取得了某种联系，结合到了一起。就这个想法，您是怎么形成的？ 可能还是就是选择了那样一个环境，当然是互相促进了，就是首先有这样一个初步的创意，然后选择了冷湖地区这样一个环境作为发生的地方，然后二者会互相促进。因为冷湖的那个地方就是非常荒凉，空无人烟，就是跟人刚开始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就像踏上了火星一样，这是一片不毛之地。人来到这里他要做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他能够留下来不断的奋斗呢？他应该是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些东西的，看到可能没有踏足这片土地的人他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才拥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矛盾又带有驱动力的这样一种美感，使得这篇小说最后呈现出了这样的样子。 您在这个小说当中创造出来一种这样的另外一个维度的宇宙当中的生物哈，那么呢男主角是可以看到他的，那么他的样子就好像鲸鱼一样啊，在天上飞翔。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当时我小的时候以前看到的那个迪士尼所拍摄的《幻想曲2000》那个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鲸鱼在天空中飞翔，还有一些日本动漫当中的像《大白鲸》里面那样鲸鱼在天空中飞翔。我不知道您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也有所借鉴呢？ 这样一种神奇的生物的意象，因为它具有的一种美感嘛，因为冷湖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非常沉重的，就是人要在那里生活会面临着很多非常现实的困难。那种生活也是有非常强大的重力的，但是人在那里又是超脱的飞扬的，所以这样的往上扬起的这样一种人的精神，它会与什么样的一种美所衔接？我就在想，然后就想到了 类似鲸这样的一种生物，它在天空中游荡，它本身也是一种沉重，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又是轻盈的这样一种意象。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作品里面都会选择类似的这样一种意象来展开来表达，就是因为这种意象它本身具有这样的一种审美的价值。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价值，所以它会在各种的情境里面能得到展现。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我们再问一下我们这个在演播室当中的两位科学家哈，就是刚才呢二位跟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冷湖的国家级天文台的选址，那么差不多赛氏腾山的选址基本上定下来之后，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都是一些什么呢？ 我认为冷湖的天文台的建设将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 几十年？ 对。 哦， 这不仅是我们研究组的事情，也是大半个天文圈将致力完成的一个事情。首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然会计划把各项选址的参数研究得更加细致，去分析赛氏腾台址为什么好的原因，这样又为以后选取其他台址做一个参考。然后就如杨帆刚才说的，台址的监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通过十年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分析一个长期的变化，当然同时也为其他科学望远镜的运行做一些帮助。 那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科幻文学的作者哈万象丰年刚才在采访当中所说的，说以后可能会建一个天文台群在赛氏腾山上？ 对，当然了， 这现在已经在建。 当前现在已经有数十台望远镜在冷湖开始建设，或者已经签订了落户计划。包括2米级、6米级的光学望远镜都会将在近几年建成。未来如果国内要推出10米级的光学望远镜，也会首先选择冷湖。 这个10米级，你刚才说2米级、6米级，是指的它这个天文望远镜的直径吗？还是什么一个 级？是它的主镜的直 径。对，口径。 口径能够达到10米这么大，这个天文望远镜它的这个口径越大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极光能力强啊。 哦， 对，就是你像我们眼睛的话，瞳孔就那么大，我们能看到的星光，那么对于光学望远镜来说，那它的那个瞳孔就是它的主镜的大小，所以它的这个口径越大，它可以看到越暗弱的天体。 那这样的一个台址的确定哈，能给我们国家这种天文观测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 实际上有了这么多的望远镜，然后也有了冷湖这样非常良好的台址，中国的天文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咱们中国天文学家也有机会完成最前沿的一些天文的科学。 我不知道二位平时在这个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会不会看一些科幻小说啊？就是我们在做我们读书节目的时候经常会介绍一些这种科幻文学的作品，那么其实有很多这科幻作家有一些很好的作品，就我就想问一下二位，比如说您二位认为就是这种我们的科学探索啊，那么向未知世界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渴求，其实是人类由来已久的这样的一种向未知世界的一种好奇嘛？那么这种科学发展是不是会和这种科幻文学有一定的这样的关联呢？我不知道您二位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趣。我认为这个科学和科幻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科学现象，他们会讲述给民众听，但可能效果并不是太好， 因为太专业了，大家听不太懂。是吗？ 这时候科幻作家他用故事或者用其他的形式，他会更吸引读者。这样同样也可以达到一个科学传播的一个目的。那反过来另外一方面，科学研究其实也是需要想法的，其实很多想法都是来自于生活。科学家如果他从科幻作品中得到一些很好的想法，他也会想各种办法从科学上进行实现。这也是您说的为什么科幻作家也会得一些场景会在不久的未来会从科学上实现。 嗯，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原因。对对对，包括曾经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客的这样科幻文学的作家也有很优秀的科学家哈，比如曾经创作过月球峰会这个小说的吴季老师啊，那么他呢就是当时这个中国的空间探测的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哈。那么这里呢我还想问一下万象峰年哈，您从事了这么多年这个科幻文学的创作了，那么您觉得哈这种科幻文学的创作那么和科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能跟大家讲一讲。 您的体会吗？其实我很赞同刚才老师说的那个观点啊，我说的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语言再把它表达一下啊。嗯，科幻呢，它是对于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文化想象。嗯，然后科学研究呢，它是对于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务实的想象和实践。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 感觉就是科幻小说经常预言了一个科学事实的出现啊，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就实际上，就科幻它倒反是常经常借鉴科学前沿啊，对未来的预测和还有科学提出的一些新的观念概念，比如科学提出的黑洞呀、虫洞呀、相对论的时间效应呀，啊，包括宇宙它的命运是膨胀还是收缩的这样的未来呀。 这些都为科幻提供了大量的经典的概念资源。实际上科幻去预言科学的事情是很少发生的，少数发生了的事情那是因为科幻作者本身就是科学家，就像刚才说到的月球峰会的作者啊。然后又比如我们现在叫地球静止轨道的那条轨道啊，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克拉克轨道，它就是科幻 巨头之一的阿瑟克拉克提出的这样一条卫星轨道。但是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先写了一篇科学论文，就叫做地外中继啊，卫星可以实现全球的无线电覆盖吗？这样一篇论文来论证这个事情。然后才有科幻小说里面的演绎。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科幻的预言就好像成真了一样呢？那是因为就像 刚才老师说已经说得非常好，就是因为科幻和科学它擅长的方向不一样，科幻它擅长建立预期，它会把对未来的预期就变成一种文化的心理在社会里面传播，它实际上是对科学的大众传播过程进行了一个补充，可能更注重于哲学或者文化层面的思考。有一句话大致上就是这样说，科学家 他能预言汽车的出现啊，但是文学家啊就会预言人们会在汽车里面约会，面向的视角和擅长的方向是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又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说我觉得科学与科幻应该是互相促进的， 各有擅长的方面，又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三维嘉宾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共同分享了涉及到这种天文台国家级天文台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选址的情况，也非常感谢呢万象峰年为大家介绍了您在小说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好，非常感谢三位，谢谢。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